2017年12月1日至31日，只要提交针对某专业广播的综合评议稿件和对某一节目的评议稿件各一篇，就可参评。 参评稿件发至电子邮箱 abcd@rbc.cn， 详情咨询656615666。 你说，生活像一杯白水，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 FM98.2， 把青春还给你。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 Hello，Hello， 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98.2 AM927，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您正在收听的是每天早上陪伴您的微微一笑，当然了，您还可以通过视频的方式来陪伴我们，因为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那我们也欢迎在花椒直播上的活力982房间，在北京时间上的北京青年广播房间，以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一起来关注我们的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早上好。 嗯，我是水水。 我是珊珊。 没错，那今天 有没有这很不配合的女主持的感觉？ 有，就是女主持一直在弄自己的镜头。 我要看一眼，因为我发现我这个镜头突然离我好近呐、现在好像也很近，待会儿再说吧。 然后今天这一副金丝眼镜又是怎么一回事？ 洋不洋气？ 洋气， 对不对？ 感觉瞬间变奶奶。那 就这种金框的眼镜，就很像奶奶的那个，对吧？ 对， 就很像，这儿还需要挂根绳，然后连上耳朵的那种。 嗯， 你管那洋气就行。 嗯，而且就是一直持续关注我们的朋友呢，会发现，如果昨天你也看了节目的话呢，珊珊今天的造型就只有眼镜在变化。 没有，我昨天穿着套袖毛衣。 哦，对对对，这个是前天穿的。 对， 珊珊现在开始轮流穿。 而且我专门为了你换了一条新的睡裤。昨天那条睡裤是蓝色，今天是黑色的呀，没有留意到吗？ 难道你没有听懂我告诉你换的是一种种类吗？ 不是，我跟你讲，水水，我昨天特别累。 嗯， 特别累，然后我就躺在床上开始网购。 嗯， 你知道女孩累的时候就特别喜欢网购吗？这样可以就是减压。 网购就不累，不是活，对吧？ 对，不是活， 是娱乐活动。 关键是买到的时候你有获得感。 好， 这从心理学上是可以解释的，是因为你工作或累的时候是在付出，然后你买东西的时候是一种获得。 好 啊，这种感觉是可以互相弥补的。 嗯， 但是我发现我现在买的种类很偏， 是什么呢？ 我又买了两条睡裤。我觉得睡裤让我很放松。 一种满足感是吧？ 对。 OK， 今天来的途中我就是匆匆忙忙的吃早餐，然后其实我还蛮想听那首就是不吃早餐是一件很嘻哈的事情。我们先放一首歌曲送给大家，然后马上回到今天的好奇头条。好， 代表夜猫子，所以不吃早餐。我们不吃早餐。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天亮了才说晚安可以。 睡了。 Rocker 不撑伞 ，Rapper 不上班。为了代表夜猫子，所以不吃早餐。我们不吃早餐。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天亮了才说晚安可以。 睡了。 到底吃早餐 ，Hey Rocky Roll 有什么规？ 关系，我想破了头却想不出有什么带你，所以我决定宣布一件事，那就是不吃早餐才是一件很稀罕的事情。不吃早餐，我就是不吃早餐，怎么可能起得来呢？瞌睡虫在捣乱，搞不好的根本还没有睡觉，这里的早上没有一只公鸡它会叫。不吃早餐我就是超 hiphop， 有时会吃早餐因为当天宿醉超级大。 Party like a rockstar， 我 party like a rockstar， 最后你们都有吃早餐的，别再装傻。早餐的英文叫做 breakfast， 我不吃早餐我也不见得会饿。我代表夜猫族老子宵夜都吃包子，关于早餐店的事也关于你，关于我，关于 rocker 不撑伞， rapper 不上班，为了代表夜猫族所以不吃早餐，我们不吃早餐。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天亮了才说晚安可以。 睡啦睡啦睡啦， rocker 不撑伞， rapper 不上班，为了代表夜猫族所以不吃早餐，我们不吃早餐。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天亮了才说晚安可以。 睡啦睡啦睡啦， 妈妈喊我说 不吃早餐担心你受罪， 但我只把早餐当屁，我不会后悔。如果种在美而美，等他来可就行，我不允许把他揽在臂弯。对他说不吃早餐才是一件很稀罕的事，早餐店的老板脸上有颗很奇葩的痣，听说顶泰丰小笼包不蒸蒸，汉堡真的要吃早餐，那我选择热狗加蛋堡。喂，别再问我你是不是加蛋堡，我叫你叔叔饼和大冰奶，当你看我走进来，我不是吃早餐，我是还没吃夜宵。要当个嘻哈哥你没在熬夜，你就是偏宵，差不多先生宵夜跟早餐差不多，我们话不多，因为喝醉差不多的跟我不想吃差不多，但饼和差不多豆浆我们都吃差不多的凉面。 OK， 欢迎回来。今天早上的好奇头条号，其实我特别特别想就是迫不及待地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什么消息？ 那就是中国又有一个蝉联了很多年的世界第一的头衔。 哇哇哇，什么 快递？ 这是一个名词。 就是中国快递整个的这个总量和速率是连续三年排名世界第一，而且我觉得基本上没有哪一个国家敢和 中国有可能会超过咱们，是吗？ 哪一个？还有谁？ 日本可能是快递的效率也很高，对吗？他们是整体的物流的效率也很高。 对，我们来看一下。 但是 2C 的这个快递可能没有那么厉害。 对，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消息吧。就是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啊，在过去如果是我们要完成一个就是一个快递业的一个智能分拣的工作啊，然后的话呢，可能就是确保在3个小时内全部发出去，那要依赖的就是这种就是小 人工， 但现在如果依赖的是这种不知疲倦的小黄人的话，我们每年要产生的包裹你猜有多少件呢？如果是全部加起来， 稍等哈，双十一的时候是1600多亿，按照这个单价可能在100块钱左右算的话，就是116个亿，16个亿包裹，然后这是一天，这是20天的交易额，20天交易额乘以300天的是除以十八乘以刚才多少来着？等会儿16亿，然后300多亿减。 哇， 怎么了 吴珊珊？我仿佛真的看到了学霸的影子。 怎么了？ 300多亿件。 认真的吗？ 真的认真的，我觉得你刚刚运算的非常严谨。 对呀，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明显的 失误。而且这条消息我没有发给过你，你完全 没 有在作弊。 真的是300多亿件吗？ 真的是300亿件，真的是300亿件。 现在是不知道写学霸考试的时候怎么写出答案的了，对吧？哎，他怎么 就是有一种莫名的感觉？哎，答案就在那儿，我看到你了，看到你了，你不要躲了。 好自豪啊！袁来了，袁说早上好， 袁早上好。这个在分享这个之前，我还是要先点一波名。 好嘞。 这个先把常来的点了啊 ，Verona 在哪儿？然后圣僧今天来了吗？是泡泡啊，然后理想的理想，原来了，然后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我们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韩勇严嵩。韩傲严嵩，韩傲严嵩，相见恨晚和七夜，你们都到了吗？ 你说是我们相见很晚，我说为爱你不够勇敢。 哒哒哒哒哒哒。 好烦哦。 我们来看啊，中国每年要产生的包裹的数量现在是达到了300亿，那智慧物流系统的建设是完全就是碾压全球的。大数据系统甚至可以精确地计算出每一个包裹需要多大的纸箱，做到绿色环保。那以更快的速度来送到千万家呢，中国的这个连续3年排名这个世界第一的快递业正向每天运送1亿件包裹发起冲击。 很棒。真的想要鼓个掌。 真的想要鼓一个掌。 对。 然后现在我真的发现，就是每一个生活在城市里，我不知道生活在农村或者是生活在那种 乡村，农村电商其实也很发达， 是吧？我觉得好像应该也是，但是我基本上就是每天都在和快递的小哥打交道。就比如说你上电梯的时候就会遇到快递小哥，然后他给你送饭的时候你会遇到外卖小哥，外卖小哥也算快递吗？ 对的， 对不对？ 算的，就快速递给你，我觉得算吧。快速递给你，对不对？是不是？ 现在我从我们的直播间的台子上拿了一个帽子，然后我快速的递给了珊珊。那请问这叫快递吗？ 你这是其他国家的速度，中国的速度是这样的，是快速递给你，要快速。但真的很想为就中国的整个快递行业点个赞。我觉得它在极大程度的丰富了我们的生活和方便了我们的生活，让我们感受到中国的发展速度的确是挺快的。 然后外国人觉得最着迷的一点就是中国人只要拿着手机仿佛就知道天下事。 对。 然后现在中国的快递业已经发展到我们只要在手机上点啊点啊点，我们就能够查到说它在哪儿了，然后是谁在派送，派送员的电话 是 多少。 是的，是的。 然后就是真的是非常非常方便。珊珊，你真的是就是你如果在国外生活一段时间，你就会发现国外的这个 万事得靠自己，是吧？ 就他们特别喜欢用信啊，就是他们经常会邮寄到你家里面去，因为他们会怕说你没有住址嘛。然后你就会经常收到各种各样的信。而且快递员真的很可怕，就他会告诉你说我明天要来，但他不会告诉你他几点来。然后你必须要在家。 然后呢，如果我 不 在 家 呢， 你 不 在家就是运送，就是快递失败。 不能放在物业吗？ 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放在物业，不可以放在你家门口，不可以放在窗台，也不可以放在你指定的地方，只能你在家 放到你手里，是吧？ 必须要快递到你手里。 明白了。但其实我觉得随着快递业的发展，它可能也会更需要的去考虑一下，除了人工智能怎么样快速分拣快速配送啊，包括这些用的纸盒子包装品怎么样对环境的这个产生最小的一个伤害。这也可能是我们整个快递行业需要考虑的一个方向。 没错。也不知道大家对于中国快递业有什么想说的啊，但是我个人是觉得现在我们已经到了这样的一个世界第一的感觉，我很喜欢。 就是喜欢世界第一的感觉。 对， 对不对？很喜欢你这个落点。 那其实说实话，我觉得除了就是中国现在快递业在世界第一之外，我今天还会想聊一个话题，就是中国人在国外的这个习惯的问题。最近呢是有一个同学，他在美国的这个罗德岛州的一个寄宿学校里面是上学嘛，然后呢这个他在学校的宿舍里面做火锅，就是类似于就方便火锅。 我知道了。 然后这个火锅在做火锅的同时就触响了这个学校的报警系统 啊， 然后全校的人都被他吵醒，因为他是在晚上吃的。 Rock 不撑伞， Rock 不上班， 为了代表夜宵族所以不吃早餐。 我们不吃早餐。对呀、啊、对呀、啊、我们不吃早餐。妈妈说不吃早餐。 你怎么模仿的这一句？ 在这个前几天的凌晨5:24，一看这个哥们儿就肯定是出去玩。 走进早餐店，老板问我为什么不吃早餐，其实我不是吃早餐，我是还没有吃夜宵。凌晨5:24， 这明明是夜宵的点儿，好吧。然后当地的这个消防局就接到了圣安德鲁学校的报警，6点多的时候呢，消防队是赶到了现场。这个时候学生已经全部被疏散到了外边，但是并没有任何的火光。最后呢， 只有一股火锅的香味儿。 肯定很重。 肯定很重。 然后消防队利用就是技术手段呢， 锁定了一间宿舍，然后经过询问宿舍里的学生，然后消防队是找到了一氧化碳误报这样的一个事实。 哦、那其实我觉得好像以前咱们在学校上学的时候啊，在宿舍总会用点违规电器，比如吹风机。是不是吹风机其实可能还好，有的同学可能会希望自己煮点东西，就比如说弄个电磁炉啊，然后冬天的时候如果觉得冷啊，就加个电暖气呀、等等，有的时候会引起整个宿舍跳闸，对吧？反正我的确没有做过，因为我懒嘛。可是碰到过同学有这样的情况，在中国碰到这样的情况还挺不会特别严肃的处理，但是 我觉得还挺严肃的， 有多严肃、 至少被骂的还挺厉害的。 对，但是我会担心，比如说在国外他们会有一些很严格的规定，如果触犯这些校规，有没有产生甚至是被退学这种可能性？ 但问题是我觉得这个游戏呢，我最近是怎么搞的、这个新闻最好玩， 这就是一个游戏。 对，这个新闻最好玩的一点， 人生本是一出戏。 我 在这孤单角色里，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哒哒 哒哒哒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啊、他们校规里没有这样的规定是吧？ 因为我是在厨房里面自己做方便火锅吃啊。 哦，他们宿舍是有厨房的那种。 对呀、学校就是国外的宿舍都是有厨房的呀。 明白了。 然后他是在学校的宿舍里面做方便火锅吃、然后呢就是一氧化碳给触电，就是触那个报警器、然后报警了，所以说他是没有任何的责任的。 而且是误报是吗？是错误的那个误报，还是不小心爆破了的误报？ 是报，就是那个报告的报，报告的报。 那就是误报咯。 对， 是不小心。 误报 啊，对，是误报，对不对？ 不是误报， 那就是一个误会，一个美丽的误会。 对， 吃个火锅把整个学校的同学叫起来了。 是这样的。消防队员就是来到这个宿舍的时候呢，他们就会觉得说这个宿舍里摆放着一件让消防队员非常非常 怀疑的物品。 其中的一个学生介绍，这个呢、 是老鼠，这个是渔网， 这个是父母专程从国内给他们带过来的东西。 哇哦、 那我们来看一看，就是在这个消防队员他们看来非常非常非常可疑的东西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 是一个什么样子？ 就是这个东西。 我明白了。这是不是那种可以自热的火锅呀？不是啊。 是。 自热的火锅怎么还会一氧化碳误报呢？ 你听我慢慢跟你说， 这个自热的火锅不是就是某宝有卖的那个，它底下有个加热袋，然后你可以直接浇热水，它就会自己发热，然后把整个火锅里面的物质煮熟，你就可以吃了。 对， 这个只需要烧热水。 然后你听我说，当地的媒体是这样形容这样的一个奇怪的东西的，叫什么呢？一份牛肉食材下面放着一包白色的袋。这个白色的袋子遇水以后就会迅速的发热，并且导致这个房间的一氧化碳的含量突增。 啊，明白了，明白了。 然后，消防队员在推特上展示了这个石灰的自发热包，然后这就是常见的自发热食品的加热方式啊，就是每一个中国人都会知道，就是方便食品的加热方式就是这样的，对不对？ 它是碳酸钙吗？它的里面的成分？然后加水。那个自加热真的会，对，这就是自加热的方式啊。 它是一氧化碳浓度，我看一下， 肯定是遇到水之后产生化学反应，然后 产生了一些 一氧化 碳， 特别诡异。 对，然后呢，就是这个乌龙的新闻就告诉了美国人一个化学常识，那就是用这样的化学反应可以就是热东西。只是说。同时会产生一些一氧化碳。 对，那如果大家是真的很喜欢用这种方式去吃火锅的话呢，我知道这个自热火锅丸是一个四川的朋友推荐给我的。他说有的时候在家真的很想吃火锅，而且又不想出门，然后但是有的时候一个人去火锅店吃火锅吧，又点不了什么东西。这个其实就是一个高级版的麻辣烫，我觉得 是， 对吧？但它可以在家很方便，然后可以自热，所以他推荐给我了，然后我就引起了关注，但我一直没有买。可是就今天这个新闻又说，就是如果吃这种火锅 锅，一氧化碳会超标，你会有点担心，所以还是跟大家说哈，就吃的时候小心点儿。 开着窗户吃。 对，开着窗户吃，放到外头自热，然后等它那个一氧化碳散的差不多了，再把它拿进来吃 ，OK 吗？ 但是你知道吗？就是我在伦敦读书的时候，然后国外就是我觉得有一点非常非常好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它真的是非常非常刻板的，然后非常非常就是认真的要履行它的一些很重要的事情， 比如说 消防演习，你知道吗？ 啊，我知道。 最讨厌的就是消防演习了。 你经历过很多次消防演习？ 我经历过两次消防演习，然后他会告诉你，他说就是同学们，然后他会发一个公告说下个礼拜。我们可能会有一个消防演习，所以请大家务必要注意参与配合。然后有一天我晚上喝酒喝得很醉，然后回到宿舍，然后睡觉嘛。然后大概在早上大概7:30左右的时候，我就听到了非常非常非常大的那个警铃的那个声音，就哇呜哇呜哇呜。然后我就在想说，这个是不是就是传说中的消防演习呢？我说没关系，反正没有真的火，然后我就把被子盖过来继续睡，然后我就听到那个哇哇的声音就越来越远了。 最后他们会救你。 你听我说，然后那就越来越远嘛，然后过了大概10几分钟以后，然后有一个人就是在敲门，啪啪啪啪敲门，说 Is somebody there? Is anyone there? Still there?、 有没有人呢？ 对，然后我就没有想理他，我就在现场说 睡觉 应该没什么事儿吧。然后后来的时候，然后又来了一波人说 Is anyone there? 然后他就说什么什么 If you're there you must go out, 然后 If we found you there you'll be、it won't be okay, 就什么什么什么， 就你必须出去。 对，然后这个时候就裹了个毯子，然后穿着东西，然后就开始像一个没有魂一样的人打开门往下走。然后走到楼下的时候，所有的人都是就是要骂脏话的节奏，明白吗？ 明白。 就是因为大家都睡得很香，然后那天天气还不暖和，然后就是一群人在底下就站着，就站着看着楼上的那个警铃在响，你还不能回去，因为他说在救火。 明白。我还以为其他的同学都已经很认真的在配合，看你那么还裹着毛毯会很生气，其实大家都一样是吧？ 然后这是一个铺垫，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看见有一个男生就是穿的特别特别特别拉风，就是那个风的风衣一样的，从楼上这样走下来，我出去就是说 OK SoLet's go play. 干嘛？我们去玩吗？ 然后我就跟你说，为什么中国学生有的时候特别特别特别怕那个烟雾报警器？因为就是在他们看来，只要我做川菜的那一天，宿舍就是在失火。 是吗？就是在国外的时候上学就这样。啊，在厨房做川菜的时候就失火吗？ 中国的油烟机的那个声音是，就是那种吧哈。然后你打开外国的油烟机是。我就觉得可能我就做个沙拉的那个烟它都不一定能吸得进去的那种，你知道吗？所以每一次做火锅的时候我都要把窗开一小条缝，那样的话就是那个油烟会走得快一点， 就滚滚浓烟冒出去。 我们看到醉风来了，然后袁也一直在我们互动说一氧化碳超标， 是 听起来其实实际上是有点严重，但其实没有那么严重啊。他那个报警器估计是太敏感了。 我真的很想吃那个火锅， 这 冬天太想吃火锅了，你不觉得吗？哎呦，大早上都分享个火锅的消息，生气了。 我还以为说你要接着来分享一个火锅的消息呢。 咱们可以接着分享一条消息哈。刚才就是水水不是说他很想告诉大家一件事情，中国快递业已经蝉联第一3年了吗？我很想告诉大家一件我今天很开心的事。先闲聊一会儿吧。特别喜欢闲聊的主持人。我今天早上下楼的时候在电梯里面连续碰见了两户人，很少见你知道吗？因为我平时下楼的时候我觉得大家还没有出门嘛，咱们都出门比较早，但是今天连续碰见了两户，一个姐姐带着她的儿子，然后一个大哥带着他的女儿。我说怎么今天都出门这么早啊，然后他们说孩子期中考试。走， 好开心啊。 你能理解我那种开心的感觉吗？对不对？不管，反正就是开心。 OK， 今天是11月20号。 十一月二十号期中考试，是中间的中是吗？ 对，期中间的中，嗯，然后到五六月份才是期末考试嘛，是吧？ 一月份是期末考试，一月份期末考试完了以后放寒假。 一年有两次期中考试，两次期末考试， 对啊， 对吧？对吧？对， 嗯， 飞飘说，珊珊为什么戴眼镜了？这是一个可爱的眼镜， 嗯， 这是一个可爱的眼镜。By the way， 飞飘，你好久没来了。 对啊， 这个要批评一下，嗯，要不要记到名单里啊？ 要。 水水开始了一个这个记名单的这个行动哈， 嗯， 来吧，这个时段呢，跟大家再分享一条好了，就是最近呢，在浙江金华发生了一件事情。跟咱们有关，算是跟咱们有关吧。十一月十八号的上午，就是前天，2017年首届全国新闻界马拉松邀请赛在浙江金华鸣枪开跑。 嗯， 来自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以及中央媒体的26支代表队，1000余名新闻工作者齐聚于这个邵飘萍的故里，共同参赛。 嗯， 啊，你知道为什么会对这个感兴趣吗？ 为什么？ 我在想，你说从事新闻界什么工种的记者跑得最快呢？ 我想想， 社会新闻跑得会比较快吧？ 战地记者，我觉得战地记者应该跑得最快。 战地记者应该是很会跑， 嗯 嗯，得躲吧， 嗯。 但是我觉得现在实际上的战地记者很少，因为我们没有，是和平时期嘛，没有什么真正的战争。如果是军事演习的话，我就采访过呀。 嗯， 你在战场上是看不见冲锋陷阵的战士的嘛，因为现代化战争是不需要这样的角色的。 okay， 大家都在坦克车里啊， 嗯， 或者是在现代化的这个 控制着导弹， 对对，武器啊，装备里面，只有记者在战场上跑，因为要跑嘛，要拍嘛。这可是非常危险的区域，也不允许你进去了。你采访的时候，大家还 是保护记者。所以最后得冠军的是。 没有冠军啊， 嗯，就只是说这个新闻发生了， 嗯，发生了， 然后是叫一波这个在新闻工作单位的人去跑步。 是的，对，他有上千名的新闻工作者。因为我觉得好像这么多年，这几年以来马拉松特别特别的火， 嗯 嗯，但是好像还没有这个完全针对于新闻工作者的一个马拉松。 okay。 所以作为一个学新闻的人，然后每天早上说一些有的没有的资讯的两个主持人，我觉得多少可以关注一下， 嗯， 觉得呢？ 你看飞镖说你俩最近老各自失踪或者同时失踪，他说他是消失，但我改成了失踪，我觉得会更加的有情绪感一点，不能够全赖我。 嗯，更神秘是吗？ 对，嗯， 我们俩没有啊，我们俩昨天就没有失踪，前天也没有。 哎，我们卡了，我们稍微的解决一下这个我们的网络的直播间的卡的问题啊， 嗯， 大家不要着急。 嗯，如果是显卡的话，可以先去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看哈，982魔力工厂， 嗯， 那儿通常不太卡。 okay， 大家可以找一下。 好的，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微微一笑，我们是在每天早上陪伴大家。下面呢，要送给大家一首歌曲，然后歌曲之后，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翻滚朋友圈。 出发去看一看路上那些不一样的花儿。 北京时间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这个城市下雨下雪，但不下线。 这个城市放学放假，但不放空。 鼠标族点东点西，指点江山。键盘族勤勤恳恳，专心盖楼；手机族机不离手，不肯抬头。 看到屏幕就想戳，听到讨论就想说。 哎呀， 万千世界观， 微微观世界。 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 98.2 AM 927，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Fresh Radio， 这里是微微一笑。 我们看到达菲已经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大家都在关心你眼镜的问题、啊。 眼镜很可爱呀、啊，不可爱吗？亲爱的朋友，不可爱吗？可爱吗？ 小康说：“帅哥美女早。” 好像不认识一样。什么帅哥美女啊，不就是我的队长吗？为什么不说山山水水早？ 嗯， 还有刚才飞飘飞飘说这是黑薄荷乐队的歌吗？对的， 嗯， 黑薄荷乐队的歌曲。 这首歌叫什么呀？ 这首歌叫，稍等哈，我得等这个哦，与我同行。 好的。 我就是说走就走， 我就是说走就走， 啊啦啦啦，自由。 哦哦，我的好妹妹。 欢迎大家跟我们进行互动哈，我看到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82魔力工厂上面有位新朋友叫做段宝玲，宝玲是这么说的，好喜欢水水的主持风格呀，轻松活泼，人还帅气。 哇哦，我觉得你的眼光很准哎，宝玲。 而且 看东西看得很准确哦，很透彻。 而且他还说这个听你们的节目听三节，然后陪伴了我整个早餐，每个早餐。上班有你们，上班路上不无聊。 哇，天哪，太爱你了。嗯， 有没有觉得很温暖？ 很温暖，很温暖。 是吧？为什么你有早餐？生气，我都没有吃着。嘿，小青年也跟咱们打招呼了，说看不见我发的吗？看到了，看到了。嗯，欢迎你随时跟我们进行互动，好不好？千万不要走开。 没错，那刚刚我们在这个好奇头条号当中跟大家说了一个就关于这个方便火锅的事儿，然后又说了一个就中国快递的事儿。其实发现中国现在发展的越来越快，然后确实是有让我们值得骄傲的地方，但确实是也有让我们就是要注意一点的地方。 对的， 对吧？ 快速发展的时候，总会有这样的一些相对应的情况出现嘛，对吧？ 我觉得飞镖飞镖说了一句非常公道的话，他说。可爱老太太眼镜， 这个真的很像老奶奶眼镜吗？这是一个蓝光眼镜。 嗯， 就是可以你看手机啊，或者看电脑屏幕的时候，偏色。 对，它会把你的整个世界稍微偏黄一点。 哦。 嗯。要不然它怎么防蓝光呢？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哦、真的哎，这好蓝呢，怎么也不见月。我这一系列是不是很像一个老太太？哎，真的好蓝哦！平时， 麻烦镜头就打给你特写好吗？就你打特写， 这样挺好的。啊，我只是以为会就是你看手机或者是电脑的时候会减少对眼睛的伤害。 它就是有一个镜片的一个滤镜。 明白了。用一种这个物理学的方式把蓝光过滤掉。 对。 嗯。 然后小青年在我们的这个直播微信直播间里面说南京貌似没有电台直播 哦，是吗？ 然后昨天是在蜻蜓 FM 上收到的。 哇哦，开心，没事就来看北京的吧。飞镖飞镖说我现在正在你们楼下堵车，那边你停一下上来坐会儿吧。好不好？ 靠近不代表我快乐，在这个微信公众账号说，在魔力工厂说看见眼镜了，有点飙呼呼，哈哈哈哈！ 真的假的？这个眼镜你们仔细看很可爱，这里还有一颗珍珠哎，你看。 我跟你说，最惹到我的就是这颗珍珠， 有种转运珠的感觉。 转珠是吗？ 对呀。 OK， 我们来到今天的翻滚朋友圈。那第一条消息要带给大家什么样的消息呢？ 聊这么一件事情好了。 好， 这个 在直播间的九零后可以打个卡给我看一眼哈啊，举个手，你让开，你1989年10月25号出生的人，你还差一个多月呢，两个多月， 嗯， 对不对？九零后举个手给我看一眼。不知道呢，前一段时间有一条这个消息有没有吸引大家的注意力哈，就是九零后开始 飞飘飞飘， 怎么了呢？ 飞飘飞飘，你举手 吗？飞飘飞飘，你要让我在节目当中公布你真实的年纪吗？ 我们就公布他的第三个数吧，八。 no。 哇哦！19。 他第二个数是9，第二个数绝对是9，是吧？no。开玩笑了，开玩笑了。 好好好好 直播间不知道有多少九零后哈， 七爷也是九零后 哦，真的， 嗯， 说这个九零后开始担心脱发的问题，你有没有看到那个？ 我看到了， 九零后扎心了，什么大量的掉头发是不是脱发的前兆呢？ 看到了， 嗯， 然后嘞？ 对，那个图片叫做是一组图片，对不对？像今天你脱发了吗？引起了很多九零后群体的共鸣。 嗯， 那我们也看到了一些小数据哈，我特别喜欢跟大家分享这些小数据。嗯，这些小数据呢来自世界卫生组织，数据表明30岁前脱发的人群。 怎么了？ 我不敢相信，我今天戴着老奶奶眼镜在分享这样的消息。 你说。 三十岁之前脱发的人群已经占到了总人数的84%。 哇， 嗯，也就是说，脱发呈现出明显的低龄化的趋势。对此，网友纷纷表达很 扎心， 扎心。对， 这个肯定是很扎心的。 而且，其实前一段时间一直在大家疯狂的网购，有一组这个网购的消费数据显示，在进口产品这个当中，防脱发的洗发水和猫粮、保温杯等产品，一道成为了最受消费者欢迎的网红爆品。嗯。我看到了一个网店近日展开了一次这个促销活动，10万件防脱发的洗发水在30分钟之内就全部售罄了。 所以说现在应该要去研究一下防脱发的洗发水，这个很关键，对不对？ 我觉得洗发水好像真的没有那么的有用。 有用， 有用， 有用。我不是在打广告，只是因为我在留学的时候，英国人就是有严重的脱发问题，他的水有问题，然后 哦，可能 他的水有问题。然后英国人真的是特别爱脱发，他们有专门的脱发诊所，而且密度很高。然后飞飘飞飘，我看见你发的了，你说我头发比水还茂盛，所以我是九零后。我想问一下，你的头发有多茂盛？我的头发已经够茂盛了，我觉得 水的头发算茂盛的。 对， 嗯， 我的毛发非常茂盛。 对， 毛很茂盛，脸上都能长毛， 啊， 你有看到吗？ 毛啊， 有看到吗？都是毛， 胡子很多。如果水水不刮胡子的话，它就会是那种大络腮胡。 对， 嗯， 就会很扎人的那种。 嗯，你有没有想过研究一下，就是脱发的一些原理啊之类的？ 我觉得脱发主要是因为头发想要从你的头上脱下来。 嗯，对，让它走， 是 吧？ 是不是这样？ 你来，我必赢。你走，我也不留。 别走。如果你说你不爱我，头发你决定说你要走，请带走我的温柔。 真的，这样好不好？咱们这样，水水，今天咱们就开始玩这个游戏啊！每条资讯后面都得送首歌。好不好？ 好， 大概每2分钟送首歌，你觉得可以吗？ 可以。 现在是8:09:05啊。 猫儿在问，他说这个广播和手机的这个速度好像手机会比较慢一点，对吧？广播比手机快，声音怎么不一样？ 哦， 然后发送按钮好久，旗子里的982的信号是有点弱，眼镜快掉了。他说你的。 不是，他到底说了多少话呀？这会儿他都是同一个人吗？ 对啊，就是猫啊， 猫， 我要把你加进我们的这个。 是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看的，还是在花椒上看的？ 微信公众平台。 哎，微信公众平台，我们平时还是挺音话对位的呀。 对呀， 嗯，没事儿。 嗯，没事儿，猫，你继续看着我们的节目啊。 对， 我也随时提醒着你婶儿，就给你。 你什么婶儿啊？怎么就婶儿了？ 推推眼镜。 真的很老太太吗？ 还好啦，挺 可 爱，挺可爱的，挺可爱的。 我觉得，嗯，我昨天刚买的，你们不要这么打击我好不好？好伤心。 挺可爱的，挺可爱的。嗯， 好吧。嗯，来聊脱发的事儿。嗯其实掉发是一种很正常的现象， 嗯， 包括其实女孩洗头发的时候，每次洗完总会有一堆头发在那儿嘛，嗯，因为女孩头发很长，它很明显， 很可怕的。我跟你说，嗯， 怎么着，同居的时候被室友吓到了， 就是宿舍莫名其妙的那个水就下不去了， 嗯， 然后你伸手在那个就是排水的那个口那儿一摸， 呀呀呀呀呀呀， 然后一拉， 嗯。就是一撮头发，对吧？ 就是一撮黑乎乎的东西，嗯。 但实际上，头发掉落是一种非常正常的生理现象啊。大家可能都知道这么一个生理常识呢，就是，正常人每天呢都会脱落大概50到100根的头发。 嗯， 也会有相对应数量的这个新头发补充，保持头发的总量是基本不变的。所以说，如果你洗完头的时候，这个水池里面发现了一小撮这个脱发，也不能说我自己开始脱发了，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生理现象。 嗯，就是每天都会有5到10根头发， 50到100根， 哦，50到100根， 50到100根，是的， 铁了心的要离开你。 对，它是 怎么着都会 周期嘛， 都会离开你， 就跟你的眼睫毛也会掉一样，眼睫毛的生长周期是27、8天的样子。 哇， 嗯，对吧？这是一个， 所以我放一把火把我的眼睫毛全部烧掉的话，它27天之后又会长出一堆新的来。 如果你没有烧到毛囊的话， 那是不是烧到毛囊我就烧到了眼睛呢？ 如果你真的很不想让睫毛长出来， 但是纵火的 只能这么做了。 但是我纵火的目的只是为了烧眼睫毛，好不好？ 我帮你剪，好不好？我还挺喜欢在这，我帮你拔。 不用了，不用，谢谢谢谢珊珊。 嗯， 猫说他堵在路上了，他说新人新人，嗯 嗯 ，OK， 好像今天是有点堵是吧？ 今天是星期一，嗯， 猫和那个达菲好像现在都堵在路上了， 飞飘也在堵啊。嗯，今天是周一，大家都会比较早出门嘛，嗯，而且今天很多这个中小学的孩子期中考试。 哎，那我想问一下，大家如果开车一下子碰到堵车的第一句心理 OS 是什么呀？ 真的能播吗？ 不要是那种很粗俗的东西，我们就可以播，好不 好？ 好， 好，好，好，好，嗯，好。 问一问大家。 那你要是要小清新的话，那我就会跟你说，哦，可以 relax 一下了。人生就是一场慢慢的行走，其实不在乎我们什么时候到达终点，而在乎平时行走的时候，嗯，路边的风景。 对， 这就是我堵车的时候的 OS， 你信吗？ 我心里的 OS 就是，哎呀，怎么又堵车了呀？ 那我就打开 Fresh Radio。听一听，微微一笑。 你看，飞飘，飞飘说他没有 OS， 因为已经习惯了。 嗯，可能吧。 OK， 继续讲到了，每天都会有50到100根头发，铁了心的要离开你，然后呢？ 哎，对。但是其实如果有一些这个脱发的朋友呢，他也分这种脱发的类型，比如说有的脱发呢叫做这个休止期脱发。 嗯， 如果一段时间内掉的头发超过这个数量呢，而新生的头发不足以填补脱控的这个空缺的话呢，就属于严重掉发。 嗯， 这个呢就叫做休止期脱发。这种情况通常你看是跟刚才袁也说了，说脱发和压力有很大的关系啊。这种情况多出现于精神压力过大的人以及孕产妇。 嗯， 但是通过适当的调整之后，头发还是能够长出来的。所以说，如果是因为压力过大的朋友，我觉得哎，我自己开始脱发了，是不是不好看了？那就努力的去调整自己，让自己去减压， 嗯， 然后让自己的心情保持一个愉悦，然后头发有一个好的生长的环境。 嗯 嗯，但是如果是生长期脱发，就出现一个很大的问题了。 OK， 什么问题？ 生长期脱发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某种原因导致的头发大量掉落并且不能再生， 嗯， 头发的总量持续减少的情况， 嗯， 这个就是生长期的脱发啊。有可能会导致患者的头发全部脱落并且无法再长出来，这种就会需要去寻找治疗， 嗯， 啊，可能会需要去找大夫呀等等等等。嗯，如果 是，而且可能很需要植发， 可能会， 嗯，我身边就有一个朋友植发。 我也有。 嗯，就是说实话，我从来都没有想过头发这件事情会给人带来那么大的困扰。就是那段时间，我这个朋友就他脱发，就是脱到，就是他自卑， 嗯， 不愿意上课， 嗯， 不愿意社交，他就觉得自己已经毁掉了，他觉得他自己好丑，然后怎么会脱发？然后后来植了发以后，一切都没事了。 这头发还挺重要的。 其实好像是从一些这个科学的角度分析，一个人的头发是真的一个影响这个人的。 我剪断我的发，剪断了牵挂，还有的的的的的的分叉，哒哒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没法聊了，真的，我觉得你这个歌插得非常的棒， 对吧？ 但是大家可以自测一下哈，说这个自己的头发到底是不是掉得多呢？有一个方法，就是说你用力轻轻的抓住一撮头发，你抓呀，然后轻轻一拉，连续在头皮不同的部位重复五到六次啊，一根是吗？五到六次，在其他的部位再来，在刘海处。有种我在整你的感觉。 没有，就只有一根。 那如果 来试一试你。 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我可能我觉得你会把我整个头皮拽掉。这么自测之后哈，如果每次只有一到两根头发脱落的话，代表头发是正常的。粗略估计呢，每天呢自然脱发是会少于100根。那如果每次脱落的这个头发呢超过3根，每天自然脱发可能会超过100根，所以就还是得找一下医生来看看要不要脱，这个是不是真正的脱发。脱发的压力咱们快速的结束一下哈，就比如说这个雄性激素分泌的问题，包括遗传、精神压力，然后包括化学和药物的影响，烧伤啊、真菌感染啊等等等等，一些可能和大多数人不太相关的问题。我觉得90后开始脱发是不是因为压力的问题呢？ 我觉得可能跟整个的压力还有生活环境有关系吧。就其实我是觉得90后其实生活习惯挺不健康的， 非常不健康。 对呀、啊，又爱晚睡， 不吃早餐，因为我们只是喜欢吃夜宵。 早餐的英文是 breakfast。 午餐的英文是 lunch。 晚餐的英文是 dinner， 是 dinner。怎么变成英文课堂的呀？ 小康说帽子厂春天来了，然后飞飘说只有堵车才能跟你们聊天嘛，对吧？所以这叫做甜蜜的堵车。 哎呀，哎呀，这个小嘴儿甜的。 然后他说光头最近是很流行的。我们欢迎一个新的朋友啊，风风的快乐，他说太逗了。 谁呀、 风风的快乐。 对，我知道什么太逗了呀， 是我们俩太逗了。 我们俩逗吗？ 他估计是应该看到我拔头发吧。 有一种失智儿童的感觉。 很多堵车群众都听着同步在抓。 那请问堵车的群众 你就想象一下，就边抓还说要在刘海处连续抓五次。 这样大家也可以在堵车的时候告诉我你们想听什么样的歌，如果我们有的话呢，我们就会给大家播，好不好？但是我们有的概率很小，所以请你就是总结一下我们节目的风格。 比如说什么不吃早餐是一件很嘻哈的事儿。 对， 就比如说 YMCA 就是一首非常非常非常就是脍炙人口。 那既然大家点了，就送大家这首歌了，好不好？ 这个宝玲她在这个微信公众账号上问啊，在她说植发危险吗？有效果吗？我老公也有点想植发，明年打算去。我据我了解，只要您是找到的这个正规的这个植发的医院、或者是这个诊所，应该是没有什么危险的。 包括其实据我身边的朋友观察，对。我观察我有一个朋友做了这件事情，反正他可能做了很久了吧，一两年是有了、就目前的确还是非常的旺盛啊、然后的确真的变帅很多，那个男生 、我想问一下你是什么在旺盛啊？ 头发 啊，那叫茂盛、好吧， 没关系啊，就很旺盛嘛，有一种那种就是精神的 就烧起来的感觉，对吧？ 旺盛就是精力旺盛的那种感觉、感觉整个人都特别有精神的那种、我觉得大家这位朋友宝玲，如果真的有这个身边的亲属这个需求的话，可以先去正规的医院找一个大夫去面诊一下、去聊一聊这个需求哈，对吧？ 对， 来吧，咱们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个，这个就是你有没有听过透明的各种饮料？有吧？最近特别火，什么透明的可乐呀，然后透明的奶茶呀什么的。然后我看了一篇文章，我觉得这个文章特别逗。这个文章是一个微信公众号写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呢叫做技术型吃货。他就去分析了，说这个透明奶茶这种黑科技到底是怎么实现的呢？咱们也跟大家进行一下分享哈。他去研究了这个，首先茶味饮料是奶茶吗？然后去看了怎么样模仿牛奶的味道，怎么样去模仿茶的味道，给出了一个结论啊，就中间那些什么具体的原料啊，怎么样去提取这些精油啊，我们就不说了哈。 所以你有在意这件事情吗？所以你在意这件事情吗？ 我不在意。确切的说，我觉得这一切很无聊。 感觉话筒、收音机前或者直播前面的有一群观众，刚刚翻了一个大白眼，说你懂的嘞。 不是，就是我不知道透明奶茶和透明可乐的意义在哪。就是可乐就是可乐，奶茶就是奶茶， 就透明感、 透明想你喝水啊。 不是，我觉得这个点就在于说，我们的就是第一印象会觉得说可乐一定是黑色的嘛， 对的。 然后突然你喝到了一个透明的可乐，就会莫名其妙的一种满足感。因为这个可乐是透明的， 透明的可乐不就是雪碧吗？ 它这个透明的可乐应该就是可乐的味道，只是说它是透明的。 这个在直播间 它是用某种直播的方法，不直播的方法，某种化学的方法。 我懂，老年人就经常发生这种错乱，就是那个搭不上筋儿的那个感觉。 你把眼镜给我来。 我不要，这是我的老奶奶眼镜，你去买一个老头子眼镜。这样哈，在直播间喝过这个透明奶茶、喝过透明可乐的朋友，可以告诉 我 一下，这个味道一不一样？ 哎。我第一次听说，我以前没有听说过这件事儿。 透明奶茶 是因为我身边生活的人都已经就是老了吗？没有在追求这件事情。对，透明可乐 真的吗？ 很火吗？ 前段时间还是有一点这个讨论、有一个连锁品牌推出了透明可乐、可是我有听身边的朋友讲，它就不是可乐味儿。然后包括这个透明的奶茶，这个技术型吃货呢也去研究了一下，给出了一些结论。结论是什么呢？第一点。怎么了？ 飞镖说，我也觉得特别无聊。透明的煎饼，我觉得还感兴趣点。 透明的炸鸡，你觉得怎么样？ 他打的是金饼，我觉得你打的可能是煎饼吧，我擅自给你改了一下。 你知道我看到一个评论说，大家想要吃个什么透明的食品呢？有个人说炸鸡，你们觉得怎么样？然后就有一个人给他回复说，皇帝的心机吗？就听起来莫名的有各种双关的感觉。好了，听一听这个透明奶茶到底是怎么做的，好不好？第一，透明奶茶不是真正的奶茶，是用水和糖作为主料、添加奶和茶的风味物质组成的风味饮料， 就是高分子饮料呗。 可能吧、什么叫高分子饮料啊？ 就是谢霆锋不是在他那个就是节目里面不是说过一种食物叫什么高分子什么什么食物吗？ 就跟分子料理做的那个感觉， 就分子料理，就是分子料理啊、就是棉花糖，比如你吃草莓味儿的棉花糖、这里面没有一点草莓、它只是一种化学的东西，让你觉得说你再吃草莓的感觉一样。 哎，那如果这样的话，感觉这个饮料很高级啊！你在喝什么高分子料理？ 我觉得就是一种商业上的，你知道文艺复兴，对吧？ 明白。 什么都是文艺复兴， 嗯， 对。然后什么都是。 说你在干嘛呢？我在跟那个王健林，我在王健林这儿商量着跟马云做点生意。 对，嗯。 说好好说。 在万达 逛街。对，发现太贵了，上淘宝看看有没有同款，正跟店家砍价呢。 然后飞飘说了，我刚这改是不对的，他说他发的就是金饼，是春饼的一种，讲究要薄到通过饼看到报纸，但是筋道不破。 是筋道的筋吗？ 是筋道的筋。 哇哇哦，能不能不要再在早间主持人没有吃早餐的时候聊各种吃的呀？ 而且我觉得你讲的这个金饼是不是就是那种我们传说中去吃越南菜或者泰餐的时候 包着虾的那个 虾或者是那个菜的那个 春卷， 就咬上去你觉得这个皮儿是有点糯糯的 Q 弹 的、嗯、然后里边有虾味儿和那个 对 菜的味儿就迸溅出来的感觉、 有点像。但是我觉得金饼可能更加的中式一些， 嗯， 是吧？ 所以你觉得如果是你的话，什么东西如果变透明了，你会觉得说好，我需要试一试。 我必须要严格的把这个透明的奶茶跟大家普及完。 好的。 它的技术型吃货的总结还有这样的，说这个透明奶茶呢是有奶茶的香味，但是缺少奶茶的醇厚感啊，它是这么喝出来的。其实这种奶茶的香味已经很不容易了，我觉得。可是呢，要提醒大家，透明的奶茶不适宜乳糖不耐症的朋友，还有牛奶过敏者使用。 你有乳糖不耐症吗 ？No。 嗯，我身边以前有一个朋友有。嗯。 哦，是吗？然后会怎样？ 就是他没有办法喝牛奶。 嗯。 然后就是，比如说喝牛奶的时候要喝就是全脱脂牛奶。 嗯。 我去英国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出现过乳糖不耐症。 这怎么还有一阵一阵的？ 就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就刚去那个国家的时候喝牛奶就不行，就我随便买牛奶喝就不行，然后后来就会发现就是要 no fat。 就是没有脱脂就可以了，是吗？ 嗯 ，OK， 好娇气啊！ 但后来发现就没有了， 适应了。 我觉得可能是适应了。 对，水土不服，只服牛奶。 老奶奶都不服。 那他还研究了这个透明色的咖啡，其实是采用的脱色技术啊，把咖啡原有的这个颜色脱去之后做成的。透明的可乐呢，就只是少放了一个色素而已。刚才水水问的这个问题，如果哪些东西做成透明的，你会比较期待呢？也期待这个。 问问大家。 是的。 强子特别可爱，强子说：“哎，点名了吗？点名了吗？我来了，今天来晚了。”等一下，强子，我把你加入我的名单里。现在你还没有在名单里，我现在加进去，好吧？ 好， 嗯。然后顺便问一下，孟加拉8008加叙彼得洛夫小狼，你们在哪儿啊 ？Water 淡蓝色 Sunshine， 你们都在哪儿？好吧？ 好的。 嗯。然后把强子加进去。 对，水水加着，我就问一下大家哈，请问强子 ，Water 淡蓝色 Sunshine 孟加拉8008，如是我闻，笑看人生，各种朋友。哪些东西做成透明的你会更加期待呢？有一个回复我觉得特别逗，他说可不可以开发一个无色的啤酒，这样就可以假装白酒和人对饮。是不是还挺棒的？ 宝林在问说，是去公立医院做植发还是去私人的专业医院，有没有推荐？这样吧，我让我朋友给你推荐一下，你关注一下我的微博，我的微博叫你可以叫我水，好吧？ 如果水水没有空的话呢，我会去问一下是哪个朋友，我会去帮他问那个朋友啊，你可以去我的微博问，我的微博叫吴珊珊双子座。 好，一首歌曲送给大家，进入到下一个时段，不要走开哦。 Well, looky here, love, what do we have? Another pretty thing ready for me to grab. But little does she know that I'm a wolf and she's clubbing, 'cause at the end of the night, it is her I'll be holding. I love you so, hey, that's what you'll say. You'll tell me, baby, please don't go away. But when I pray, I never stay. So every girl that I meet, yeah, this is what I say. I love you so, hey, that's what you'll say. You'll tell me, baby.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您关注 Fresh Radio FM 98.2。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罗大佑，你是未来的主人公。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郝云，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郭掌村， 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 98.2 AM 927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当当当当，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我是水水。 就越来越喜欢怪腔怪调了，怎么办？阴阳怪气，不能好好说话。对， 看到朱古力豆也来了，他说北京的空气如果是做成透明的，我更期待。北京空气其实现在大多数时候还是比较透明的，我感觉。 嗯，而且我觉得北京天蓝的时候真的是好美。 嗯， 因为我跟水水都属于起得早的人嘛，就不得不早起。 没办法。 然后我有的时候刚起的时候，看着窗外的这个窗景，那时候还是会有一种哇，这个世界如此安静，我在的城市如此美丽的这种感觉。 对，宝玲说你是珊珊，你是六月份生的，我是十月份生的，所以我们很合得来的。 真的呀，百分就是我和宝玲是一百分合，你知道吗？ 风一样的女子是吗？ 宝玲是女生， 因为宝玲，因为宝玲的头像是一个樱桃小丸子，她刚刚说了她有 老 公，所以我就以这两个信息稍微的推测一下，我觉得她可能是一个女性。 我觉得可能不需要她的头像那个细节，有老公这一个细节就够了，你觉得呢？跟大家这个介绍一下我们的互动方式哈，我们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每天早上7:30到9:30准时陪伴大家的一个节目，每天早上7:30到9:30，反正就是总有两个人哈，一个男的一个女的在这儿跟大家聊天。我跟水水最近跟大家聊的比较多，所以很希望跟大家进行互动。如果大家也想跟我们聊天的话呢，我其实并没有那么想让大家只听，我还是有点小私心的，就是当然大家如果忙你就只听就好了。 FM 98.2 AM 927答应我锁定它好不好，别的频率就不要听了。反正 主持人怎么这么霸道呢？ 别的频率大家也听不到咱们这么说嘛。 OK， 我还是更希望大家可以看视频的直播啊，不管是在花椒直播搜索活力982跟我们进行互动呢，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82魔力工厂来点击视频直播跟我们进行互动，还可以发图片啊，就特别希望早上跟大家一起聊聊天。 强行再来一波点名，芬兰守护，圣僧将军，范宝，快乐的雨涵，月宁，然后还有就是胡银辉，朱古力豆来了，理想的理想，然后乐乐，刘小花，天高云淡，4A15，你们都在哪儿呢？愿太阳，你们在哪儿？ 真的是点的太认真了， 一个都不能放过。 对，咱们今天的话题是这个冬天的话题。 对，我们就是喜欢四季嘛。 对对对，我跟水水比较喜欢聊四季，其实慢慢的是因为水水开始的，水水特别喜欢季节的概念。 对的。 我觉得我们可以先聊一下季节这件事情，你为什么会那么喜欢季节的概念呢？ 因为我觉得季节特别能让我感觉到时间的变化。就比如说在春夏秋冬这四个季节里面，你最喜欢的依次排序是什么呢？ 现在是冬天对吧？冬天。我真是特别在意别人的感觉。 我记得就是在那个 秋天的时候， 我已经点过你的名了，好吧？我刚刚在微信公众账号的时候已经点过你的名了。 对呀、啊，我们还知道你是90后。 对，而且我们还知道你是90后。 怎么可以放过你啊？ 你不要吓人家90后，好吧？嗯。然后第二呢？ 春天嘛。 嗯。第三， 因为它最近。 嗯。 没有，其实说句实话，我最喜欢的真的是秋天。 嗯。 秋天真的太美了。 OK。 而且不冷不热。 嗯。 然后接下来我比较喜欢夏天。 嗯。 嗯。夏天我觉得就可以撸串儿。 嗯。 就很像年轻人的那个生活，一杯敬未来，一杯敬过往。 嗯。 一杯敬朝阳。 就没有一杯敬 今天。今天嗯、就是不敬今天，因为今天在忙着喝酒嘛。 嗯。 就是今天敬的嘛。对吧？一杯敬自由，一杯敬死亡。就是撸串儿，喝冰啤酒、 嗯， 然后跟朋友打群架，没有打群架啦，然后就是觉得很开心，那种日子会让更觉得有在挥洒青春的那种风格啊。 嗯、 然后接下来我会比较喜欢冬天， 嗯， 我最不喜欢春天， 嗯， 春天有好多小虫子， 嗯 嗯， 强子太可爱了，他说我也在，我也在，我也在，我也在，我也在开车呢， 知道啦。刚才点过你了，强子。 开车呢？他说点等红灯的时候发个信息，我一直不换台，只听 FM 98.2。 早间听就可以了。是有多霸道、 哎？你不仅是广，你是这样的啊，珊珊。我给你举例一下你的这个层次是什么样的？ 嗯， 你先是在国内的广播业不合群，知道吧？就只听这个台，不听那个台。 嗯。 然后你在台内的频率之间不合群，只听982不听别的、 嗯、 现在你连在982都要时段不合群了。 哎，是这样的，我希望呢会继续的不合群一点，我希望大家可以练出这个快手、 嗯、啊， 女主持说话的时候听982，男主持说话的时候快速的调回去，并且在准确女主持要开口的时候再调回来，好不好？加油啊，看看谁能做到。 怎么戴了一个眼镜把人都戴疯了。 没有了，谢谢大家听我们的节目、啊、 他解释一下，他说金饼的那个话题，他说越南的那个是用米做的春卷皮儿， 嗯， 就很像贵州的丝娃娃一样。 哦，明白了， 不是他讲的那个金饼。 哦，它是米做的春饼皮， 嗯， 就是纯米 rice 做的。 对 rice 米饭、嗯、rice OK。 然后峰峰的快乐说你叫吴珊珊。 对， 嗯， 他怎么知道？ 你刚说的呀。 哦，可能吧。 嗯，吴珊珊，双子座。 对，是我的这个名字。 然后我的微博是你可以叫我水。 哦，嗯、猫还说我想知道你们的右前方是什么，珊珊总是偷偷的瞄上一眼。那还是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好了，对不对？好久没有进行这个活动了，大家看看，这个是我的镜头，对吧？ 嗯、 你看我。切换一下这个镜头，大家就可以看到我。 嗯， 然后那个是水的镜头， 这是我的镜头，对， 是的。 嗯， 那我用我们的这个我的镜头哈，我拿过来，嘿，大家看，哎呀，嘿，不要看到我的睡裤，我转过来，这个我的右前方，我不知道强子看到的是这个吗？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操作台， 对， 你看这个屏幕上面是可以看到我们所有的镜头的一个。 他说了，他不换台，他只锁定 FM 98.2，然后你还要总是对人家强子说， 是猫，你还在吗？猫，不要生气哈，不要生气，来吧，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操作台，可以看到所有的镜头，包括这边是我们的播出单，播出单是什么意思呢？ 嗯、 接下来要播的东西以及一些歌曲啊，还有我们这个片花和片头。那说到这儿，不妨给大家播个片花好不好？你们看看这个。看不到鼠标吗，亲爱的朋友们？ 嗯， 我随便点一个，微微第二时段片花，你就会听到， 嗯， 微微观世界的片花。 这个城市下雨下雪，但不下线。 我们要听完 这个城市放学放假，但不放空。 鼠标组点东点西，指点江山；键盘组勤勤恳恳，专心盖楼；手机组机不离手，不肯抬头。 看到屏幕就想说，听到讨论就想说。 万千世界观，微微观世界。 哎，对吧？这是我们的操作台，然后这个鼠标在这儿，水水呢是给大家播歌的。 对， 嗯，所以大家想听什么歌可以告诉他，好不好？ 那把这给我， 我这不够长哎，这个，嗯，好嘞。 这个是 CD 的，这边是 CD 键，好吧？ 嗯，对， 大家可以就这样看到珊珊的睡裤，这样看到， 可以 可以不要这样吗？可以不要这样吗？ 然后这边是我的推子，好吧？嗯、然后我要给大家重点介绍一下，就是这个是什么呢？就是这个静电球，大家看到了吗？就是哎，等一下。这儿看到，哎，等一下，被我的衣服挡 住了，罩住 了， 好不好、 嗯？对，这个是静电球，然后大家所说的这个右上方的，就是这个屏幕， 应该是这个， 看到了吗？ 嗯， 就是在我们门边这儿有一个，我们可以看大家的评论的这个 留言的大电视、 这个、屏幕，对。然后还有一个粉色的这个健身球，那今天我还要继续来演示一下，就 拍 球 球。 粉红色的这个健身球的使用方法吗？ 啊，我们那个直播间非常的酷哦。其实，在那边还有一个表演区，表演区呢，过一段时间就可以直接唱歌了。就是我们装了一个特别专业的 KTV 系统， 嗯、 到时候我就可以专心的给大家唱歌了。 太可怕了！ 害怕了是不是？嗯、哎呦 ，sorry。好了 ，OK， 得到一个正常的镜头。 然后我们今天的话题是冬天。我 想问一下，猫知道我在看什么了吗？ 啊，知道了， 知道了是吧？ 然后金刚。战神马明来了，他说早上好， 早上好， 嗯，春天花开太好看了， 嗯， 他可能是评论你最讨厌春天这个点吧。 我觉得要这样哈，咱们要问一下大家，这个四个季节当中大家最喜欢的季节是哪个季节，包括你的排序是什么样子的， 给你一首歌思考一下，回来告诉我们。 秋大于什么来着，秋夏， 你是秋大于夏大于 冬 大于春， 嗯， 好吧，一听就是一个很少女的这个哦，不少女，春天才是少女的季节， 对呢。 OK， 一首歌送给大家，一会儿回来告诉我们你最喜欢的季节。哎，我看一下。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啊！我看到峰峰的快乐说，在早上上班的路上听到你的节目。刚刚呢，我和珊珊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啊，在想问题之前，我还是把宝玲的这个念了。宝玲说，她的季节排序是夏秋春 冬。 我最怕冷，所以不喜欢冬天，一到冬天就会有一种世界末日的感觉，然后 扛不住， 扛不住了。嗯，刚刚我和珊珊一直在想说，既然我们都已经发明了点名这样的机制， 对， 对不对？那不然我们可以把大家分个班儿。 对，特别熟的，比如说这个 Verona 今天怎么没来？ Verona 今天没有来，结果损失 了 一个竞选班长。 哦， 我觉得我们在想说，要不然就分个班好了，对不对？大家有想竞选班长的吗？ 嗯，可以。我想到了一个非常好的制度， 问问大家， 就是我想到了一个非常完美的制度。 什么制度？ 简直完美。 什么？ 就是 咱们把这个名单呢每天上节目的时候放到这个平台上， 嗯， 然后不时的给大家发送一下， 嗯， 大家自己在自己的名字后面打卡。你理解我的意思吗？比如说 Varuna Wort 淡蓝色， 嗯， 然后天歌等等等等， 嗯， 咱们节目一开始咱们就放上去， 嗯， 然后 Varuna 来了就写个一，嗯 OK， 他第二天如果还来了他就把自己这个改成二，咱们看看一周下来是来的次数最多， 但 是有游戏规则有点复杂。 但是你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在于这个名单真的很长。 对呀， 这个名单现在很长哎， 所以说我们很需要一个 不是那种随随便便能放得出去的名单。 好长啊。那这样啊，咱们还是需要一个人帮助珊珊和水水来共同的点名。 对， 对， 嗯， 我们先竞选一个班长。 对，我们先 然后咱以后再分组。 好， 再分班， 好， 对不对？ 然后朱古力豆打一个365的意思是什么？ 365天 都要说，就是 哎呀， 对对， 我送你365个 祝 福，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狮子大掌柜说，如果珊珊唱歌我就换其他台了。不要嘛，你点这样，大家这样好不好？大家今天给我点三首歌，我唱三首，然后让大家听评一评哪一首唱的最好听。 等一下，我去百度上搜一下世界上最短的歌。 我本来也不会唱很长啊，对不对？我只会记到第三句的歌词。 好， 来吧， 我还真的搜到了耶。 嗯，其实我也看到了，咱们今天聊真的有这样的排名吗？世界上最短的歌？ 我在看，就我觉得这肯定不是最短的。 什么歌？ 嗯，他讲了一首莎拉布莱曼的歌。 哇哦， 嗯，全都是广告了。 哒哒， 我觉得生日快乐歌算是很短的了吧。 今天有人过生日吗？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有没有人过生日呢？刚才跟大家聊这个， 宝林说他到公司了，上班了。 对的， 明天见。好，明天见。 好嘞，好嘞。嗯，明天见，好好上班。 嗯， 猫儿也给了一个他的这个四季的 顺序。嗯， 春秋冬夏。嗯， 最讨厌夏天了。怎么能讨厌夏天呢？ 热吧，有的人就是怕热嘛。 嗯， 你看，像我觉得猫儿他前两位是春秋，后两位是冬夏，他应该是讨厌极端环境的人。 嗯， 就他不喜欢特别冷，也不喜欢特别热。 但你知道，就是像你这种喜欢夏天的人，多半都是喜欢喝酒的人。 嗯， 一般喜欢喝酒的人喜欢夏天，因为冬天喝酒吧比较麻烦。你知道吗？ 是的， 是吧？ 嗯， 就比如你去哪儿喝酒，然后喝完了以后本来就不是特别好受， 然后本来衣服又特别多，然后你喝醉了，你还有可能落了羽绒服，走在街上特别跟傻子一样。 对，然后你知道，就是最近美国有一名男子，就是因为自己真的太爱喝酒， 嗯， 然后他就随身携带一个针筒吗？ 啊，我知道，那个， 就他把那个酒就直接就全都灌到针筒里，然后 我知道 到哪儿都可以挤一点来喝。 就作为酒鬼，怎么可能会不知道那个呢？ 嗯， 就是它是一个快速可以喝酒的神器，对吧？超大的一个针筒， 对， 就跟打狗棒那种感觉一样。 对， 嗯， 然后长这样给大家看一下， 嗯，给大家看一眼， 就这样的一个针筒。看到了没？看到了没？ 看到了，看到了，看到了， 看到了没？ 就在他的电脑屏幕上面，巨大型的一个针筒。 嗯。 哦， 然后 所以这真的是为了 喝酒的夏天准备的。 好嘞，哎，你看这个段宝林在咱们的直播平台直播间里请了一个假， 嗯， 我觉得这种制度非常的好，以及这种精神非常值得鼓励。就是大家如果来不了的话，跟我们俩说一声啊，我们就可能就不点你了。你看宝林是怎么说的呢？周末我都不在，不要点我的名字，我周末要陪孩子，多温馨。多像真正的朋友，对吧？ 这一听就是友谊，对吧？一听就有，就是我觉得你就闻到了那个友谊发热的味道， 友谊地久天长， 就是那种感觉，对不对？ 嗯，物宝。 对，宝林说了，他说：“我喜欢夏天是因为怕冷， 嗯， 但我不喝酒。 哦”哦 ，OK，OK，、 嗯 okay、 夏天的确是还是挺给人温暖的这个感觉的， 嗯、 哈。 没错，那一首这个 Vertical 送给大家，我们一会儿继续回来。 看到宝玲在问我们的节目时间啊，我们是早上7:30到9:30。然后我们微微一笑是有两组主持人，我和珊珊呢是每周有5天的时间陪伴大家。嗯，然后另外呢，我们还有一组也非常非常可爱的主持人，是王爽和孔文。 是的， 嗯，他们两个也非常非常可爱啊。他们是在星期四和星期五一般来说是陪伴大家。嗯，然后我看到嘿小青年说，我是南京的朋友，手机流量看你们直播呢。辛苦辛苦辛苦 辛苦， 嗯， 他是在咱们的这个微信公众 平台上，微信公众平台上， 对对， 看我们的直播。 好的， 没错。 为了感谢你，我去给你发一张我的美照，也不知道为了什么。 我还以为你要发一个什么充值的什么什么券的链接呢。 嗯， 我看到金刚刚刚就发了一条消息，我们没有看到。他说到了冬天啊，就是可以去打猎，打野， 啊、 嗯。他说可以打野猪，然后可以打野兔，打野鸡。嗯，为什么冬天呢？冬天是狩猎的季节是吗？ 我不知道， 我没有 狩 过猎， 不 太知道。 我只知道我有一个朋友去狩猎，然后就是他害怕野猪，他最后爬到树上去了。 天哪，金刚在炫耀你在大自然里生活。他说我喜欢春天，喜欢夏天，喜欢冬天，但是不喜欢秋天，因为要收地玉米太难了。 真的吗？ 嗯，收地玉米是吧？ 他应该是要收玉米的意思吧？ 嗯， 就是玉米该收割了， 对， 是这个意思吗？ 所以你会真的要收割吗？ 认真的吗？我还挺想知道一下金刚的这个生活是什么样子的。 金刚说晚上还直播吗？我们从4点钟开始一直到晚上9点吧，是会有另外的节目陪伴大家。 对， 但是早间只有微笑。 是的，早间是7:30到9:30的时候呢，我们这个会有这个视频直播哈。 嗯， 然后如果是从下午4点，我们台还有其他的节目，节目是什么呢？有这个漫游嗨翻天，讲二次元的一些故事，挑战新歌声，然后让这个大家喜欢唱歌的朋友来唱歌。我一直想去，他们不让我去，然后还有今晚有戏啊，讲一些这个网络的电影啊电视剧的剧本呀，都特别的有趣，大家有时间可以看一看。 嗯， 但是一定要最爱我们，好不好？ OK， 那今天聊的其实是四季冬天这样的一个话题。其实冬天对于我来说，在北京今天算是我觉得冬天正式的来到了我的生命里。 为什么？ 因为我开始穿秋裤了。 哦， 嗯，我今天早上是，我昨天其实晚上试着穿了一下秋裤，但我觉得就我到了朋友家就立刻把秋裤就脱了，因为太 热 了。 是吗？ 对， 在室内的确穿上秋裤还是会热的， 但是今天早上我还是毫不犹豫的把我一条深灰色的秋裤，而且是那种绷在腿上的那种秋裤，然后毫不犹豫。 为什么要这么详细的描述你秋裤的样式和款式？ 因为不同的人穿的秋裤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在南方的时候，我从来都没有穿过这种紧身的秋裤。 松的吗？ 因为在南方就是都是那种 松松的，就是像我的睡裤的那种是吧？ 对，就那种松松的，然后我们甚至还会穿毛裤。 嗯， 我小的时候是穿毛裤的， 就所以在南方反而穿的比较多，对吗？ 因为没有暖气嘛， 比较寒冷湿寒。 嗯， 哦， 对， 所以到了北方，你发现穿这种紧身的秋裤就 OK 了。 对，因为你外面只要搭一条单裤就可以了。 嗯， 甚至于我知道很多北方人是不穿秋裤的， 不穿。 嗯，你不穿秋裤对不对？ 我从来都不穿秋裤， 要开始穿了。因为老了，真的， 这样的 年纪到了， 穿秋裤呢有两个原因，要么是到了季节，要么是到了年龄。还好，就是我觉得其实好像要提醒大家啊，就是北京这两天的天气，昨天和前天是温度比较低， 嗯， 其实从今天开始有一个缓慢的升温。 我不相信， 真的这两天会稍微暖和一点。 OK， 希望你穿着秋裤可以愉快的度过这个冬天，好不好？那其实我觉得对我来说，冬天还没有到哎， 嗯， 我觉得好像需要我的人生当中， 因为还没有吃饺子，对不对？ 就是冬至要吃饺子是吗？需要下一场很大的雪， okay. 我才觉得好冬天到了。现在我都会觉得是深秋， 北京 深秋在犹豫， 下这么大， 哎呀，要不要去冬天啊？哎呀，要不要去？哎呀，去看了又回来了。对，目前还没有让我有很大的这个冬天的感觉。 OK，那也想问问大家，在什么样的一个时刻、 一个瞬间， 你觉得说冬天来了？猫儿说：“你真的穿秋裤来的吗？”哈哈哈哈哈！对，我今天穿了秋裤，因为年纪到了嘛。我是属于两个条件都符合，时间到了，年纪也到了，好吧？ 你要不给大家看一眼你的秋裤啊？你这么喜欢给大家看你的穿着， 但是 还有你的袜子。 但是我今 天啊，这个秋裤还好，还好，还好， 还是挺洋气的，就比本命年穿那个大红色秋裤好多了。 我们节目的尺度是不是太大了呀？就成天给观众看袜子看秋裤了。 金刚说我后天过生日，哇哇，祝你生日快乐， 祝你生日快乐， 唱到后天， 祝你生日快乐， 祝你生日快乐， 是那个磁带的那个边坏了吗？就磁带那个边坏了的时候，有的时候他就那个叫， 但我觉得起的有点高啊。祝你生日快乐。刚刚说什么秋天收玉米一点都不累，听你们俩唱歌才 累。猫说北方人穿的不穿关节炎怎么办啊，对不对？就穿秋裤、 关节不好、 然后猫说没有下雪、 我知道了， 就不到冬天。 我跟你讲我以前小的时候，我上大学的时候从来都不穿秋裤、也不穿就是很厚的裤子，然后我也是慢慢的25岁左右然后开始穿，而且我特别的矫枉过正，我穿棉裤，就是我穿那种加羊毛的，你记不记得我给你看过？ 好了 我的裤袜翻起来是羊毛，而且我如果觉得冷的话会加一副羊毛护膝。 好的，迎春说70后姐姐忽现，终于看到你俩了， 哇哦，我开心开心，也就是说经常听我们的广播，然后今天是来看视频了，是这个意思吧？ 没错， 欢迎姐姐， 欢迎姐姐。下面一首歌送给大家，继续今天的话题啊，冬天来了，什么样的时候你觉得冬天来了呢？ Just chilling at the bus stop, trying to feel safe in my brand new high top, and my brain can't explain all the ways I feel about you, you, yeah. 16, so mean in my school day. All the kids laugh, but I love you anyway. Everything disappears when I put my mind on you, you, yeah. Been through a lot of games, but I ain't mad at it, 'cause you make me light up just like matches. If only I could find the word to say. Can't think, can't speak when I feel your grace, 'cause you love me up to outer space. You really blow my mind like dynamite, and I'm always gonna live for you. I'll live for you, I'll live for you. La la la la la la, live for you. I'll live for you, I'll live for you. La la la la la la, live for you. Yeah. I'm like a work of art made in your hands, then go. Couldn't draw like you, help me understand that heaven ain't far away when you shine your light on me, me, me. You tell me all the things that I need to hear, 'cause I know my heart ain't always in the clear, but though you seem far away, always keep your hand on me, me, me. Been through a lot of games, but I ain't bad at it, 'cause you make me light up just like matches. If only I could find the words to 北京时间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98.2。 FM98.2，北京青年广播，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罗大佑，你是未来的主人公。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儿。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九十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广场村， 欢迎收听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对于城市里大家放烟花的事情，你怎么看？ 我一般趴窗户上看。 看烟花的方式不止一种， 观世界的方式也千千万万。 一千个人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我超想认识你们家的哈姆雷特， 但我们更想认识你。 来这里和我们一起 微微观世界， 万千世界观。 掌声欢迎，来掌声欢迎柿子大掌柜。 竹房儿这么一打呀，变得咱不垮，垮一垮，请念广播有两个主持人儿。 柿子大掌柜给我们留言啊，说今天是不是多了一个新朋友啊？那就是我。我是从北京体育广播跳过来的，掌声欢迎！刚刚我们已经给了你我们最热烈的掌声， 我们俩是排练过的，认不认真？我们俩休息的时候排练如何欢迎柿子大掌柜。 然后他接下来又说了一句，他说晚上再跳回去就来去自如。 OK，开心， 没关系，不管您住的是不是自如，您都可以来去自如，好吧？ 怎么还植入了一个广告呢？这个刚才金刚也说了，说我前半个月就看过你们的直播了，然后他还说了冬天的一些自己的感受，还说太冷了，说上周下雪了，我这里下了一天一夜。哎，金刚你在北京吗？你是在北京吗？我需要等这个金刚回复我的信息哈，在他回复之前要告诉大家如何像金刚啊，像是大掌柜一样跟我们一进行这个互动。 然后猫可能是在建议我们说，有空的时候还是可以多一点这个全景图，因为他说哇哦，终于看到你们的背景图，原来是你们两个快乐的搭档的照片啊，我一直看到的都是胳膊呀腿呀什么的，还在想说是谁。 怎么样，现在够全景吗？是不是太远了一点儿？朋友们，你们在哪？要不要say hi呀？嗨呀，在这儿呢，这会儿。 哎， 可以，对，背后是我们两个人的照片了。要跟大家这个互动的话呢，可以登录我们的这个官方微信哈，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982魔力工厂。你点击982魔力工厂之后，然后点击关注，右下角有一个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我们了，还可以发送这个文字和图片跟我们进行互动。那如果你微信有事儿的话呢，微信必须被占用的话，可以下载这个花椒直播。花椒直播搜索活力982也可以看到我们了，在北京时间搜索北京青年广播也可以，诸多选择供您选。 对，然后这个我刚刚查了一下，就是气象上关于这个寒冷的程度，由低到高是有八个级别。 哇哦， 然后一级还是零下四十度以下 啊， 摄氏度。 OK， 零下四十度以下就是一级极寒。那可能部分在北极生活的朋友， 其实新疆好像有些地方也会到零下四十度以下，哎， 真的吗？ 如果是极寒的情况下， 哇，就是一级寒了。 对， 然后二级酷寒一般是在零下三十度到零下39.9度左右，二级寒刚那个是，然后三级寒是零下二十度到零下29度。北京有零下二十度的时候吗？ 我来查一下北京历史最低温，好不好？ 然后我们也是欢迎大家能够不停的和我们进行这个互动啊。我们今天话题是冬天，特别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你觉得天气就这样冷下来了呢？ 1988年， 那是一个冬天， 北京它有点冷，温度是零下13.2。在1988年的时候，北京极端的最低气温呢是到了零下13.2。那北京历史上极端最低气温是66年的时候发生的零下27.4。 就达到了 零下二十七度， 达到了还是二级严寒。 二级严寒， 因为三级严寒是要到零下30度嘛。 对。一级严寒不是零下这个 40度吗？ 40度 以下嘛， 对吧？那如果二级严寒 是零下30度， 30到40。 对。 那它是三级严寒。 对啊，我说了是三级严寒啊。 云云水，你是认真的吗？ 我说的是三级严寒。嗯，怎么了？ 咱们看回放，不重要了啦。握手言和好没关系啊，对不对？不跟你较这个劲。三级严寒是20到30吗？ 三级严寒是20到30，对。 然后就是以10度这个阶梯上升是吧？ 对，然后就有5度了。然后就有5度了，5级是以5度来划分，5级是以15度来划分的，就是五级小寒是-5度到9.9摄氏度， 嗯， 然后六级轻寒是在-4.9，哎，等我看一下，那这样的话5级应该是-5到-9.9吧，就开始以5来划分了。 明白了，5级是-5度到-9.9度， 对， 6级是0度到-5度， 零下，对，-4.9度， 然后7级是就是1到5，就大概是这个概念，然后8级是5到10， 对， 5到10度就算是一个轻微的微寒的感觉。 我觉得5到10基本上就算是一个微寒，但是你要考虑到底是北方还是南方的问题。 就是那个湿寒和干寒好像不太一样，是吧？ 南京的5度应该就能冻死一个，来自-30度的东北人吧。 真的吗？刚才看到这个金刚说我是抚顺新兵人，认真的哈，咱们这个大家现在都在哪里，然后以及现在你所处的环境是什么样子的，温度是多少度啊，可不可以告诉我跟水水啊，我跟水水虽然在北京，而且北京今天应该不太暖和，北京今天应该我觉得白天可能会有个7-8度的样子吧， 北京还真的挺冷的，我感觉 是的，挺冷的，但是咱们在直播间里此时此刻应该得有个25度吧， 有， 好热呀，对不对？ 有25度，所以其实告诉大家，这个8级的这个严寒的这个指标也是国际气象的一个惯例啊。那其实实际上就是关于冷这件事情，不同的地方的人也有不同的理解。我们在一首歌曲之后和大家继续这个话题。 Together through tears and all the laughter, you love me like no other. You say I'm. 嗨，这里是微微一笑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开心，我是珊珊。 嗯，我是水水。刚刚我和珊珊在讨论说，最近就是他是不是唱歌唱的有点少，然后突然一下我就觉得很多人的心里一紧，是 吧？不少不少不少不少， 千万不要再 唱，真不少，真不少。我看到了这个，在咱们的花椒平台上面呢，斐佳蝴蝶说了说三度，他现在周边的气温是三度。然后金刚说，你们晚上7点半到8点直播的，对，我们7点半到8点，我们这个号是直播的，对，但不是我们俩，也不是我们这个节目，我们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嘛。其实你以为你看到两个人在瞎胡聊，不是的，我们是一个很正经的节目。 哪一个正经的节目非要解释说自己正经、啊、 是一个正经的节目是吗？你看一般正经的节目都会出现女主持人唱歌这样的桥段吧。 对，狮子大掌柜说，我在北京天安门的大南边，廊坊和北京温度不相上下、哦、就您就不觉得自己在北京了是吗？和北京温度不相上下，外边一片仙境啊。 廊坊不是是河北吧？河北廊坊吗？ 哦，是是、 哦、对，你应该想成了、 哦、我想成了一个区 的房山啊， 房山 之类的这种密云。 那这个大南边确实是有点大啊。 嗯， 对，他说温度和我们差不多。我觉得我很羡慕的是窗外一片仙境。那我估计你如果通过你的窗户看到外边的话，应该会超级美。 应该是， 特别是下雪的时候。 哎，对。但是其实我觉得咱们今天既然聊的是冬天这个话题啊，咱们可以聊一下什么呢？比如说，冬天大家最喜欢的是什么？ 嗯、 然后最不喜欢的是什么？最难的是什么？好不好？嗯、我觉得最难的，首先必须要说一件事情： 起床。 起床真的太难了，冬天 真的太难了，冬天真的太难了， 太难了，三五一十五，太难了，是吗？你知道为什么冬天起床真的好难呢？ 我知道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为什么？ 就是被窝内温度和被窝外温度的绝对值差距太大了。 嗯，那大家有没有什么在冬天起床的好办法呢？因为你知道我现在懒到什么程度，我如果想一想我过冬天的时候和过其他季节的时候有什么差别，就是冬天完全不在意颜值了。 嗯 嗯，无所谓。 嗯， 冷，所以就要穿得很暖和。然后我再从被窝里出来，为什么这两天特别喜欢穿睡裤？因为我穿着睡裤出门，有一种减少了我起床的感觉。 珊珊， 嗯， 我想友情的提示一句， 嗯， 在夏天的时候你有很在意吗？那个时候你总是跟我说太热了，真的太热了，热到你就觉得穿多一层衣服在身上就是一种累赘，就是一种负担。 不是不是，夏天的时候我还是有心思打扮的，我只是来节目的时候不打扮，但我出去喝酒的时候啊，我还是就是挺爱收拾的妥妥当当，好好，挺好看的。主要是因为咱们节目太早了，实在是没有精力打扮。但是冬天的时候我已经出现好多次这样的情况了，就是我觉得哎，要不然打扮一下，哎呀算了。 嗯， 然后就 斐佳蝴蝶说对，然后偷笑一下，嗯， 对，应该就是起床的问题， 嗯，是起床的问题。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起床的方法？我看到了一个特别没有良心的， 什么没有良心的？ 一个闹钟，就我看到了一个新的闹钟的设计，我觉得这个闹钟简直是丧心病狂。他是一个国外的设计师，他也是针对着大家冬天起床难这个问题，觉得自己啊，这冬天的时候哈，从床上站起来到地上站着，这个跨越的过程变得越来越难了。 我觉得这个起床的过程是有点太戏精了，好吧？你还要先站在自己的床上，然后跳下来吗？请问，你不可以坐在床上把脚顺便搭了下来吗？ 就是搭了下来，他的意思站到地板上就很难。 好， 你说这有的时候冬天你就算醒了，咱俩工作，好起、 嗯， 坐起来都很想再埋着头在那坐一会儿。 我通常都是这样的，我会倒下去再睡五分钟。 嗯，就是怕起不来。 对， 因为咱俩是要上班的人，如果只是为了早起，可能就再睡一会儿好了。 嗯， 然后我通常情况下我会坐着眯五分钟，觉得自己特别可怜。 狮子大掌柜太坏了。 说什么？ 他说：“珊珊，你可以把被窝搬到主播台前。” 其实我真的动过这个心思，你知道吗？我有特别想跟吴老师说，我有想跟吴老师要不要在就是台里给咱们弄间屋子，就可以睡觉的。 就晚上喝太晚的时候，就可以直接睡过来，是吧？ 冬天可能也整个冬天都需要在这儿待着。早上啊，好，大家早上好，是不是？继续说回这个闹钟哈，这个国外的设计师解决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他做了一个闹钟，设计的这个闹钟其实看起来像一个普通的脚毯， 嗯， 啊，像是地毯。是一个很像，可能 普通的笔记本大小的那种地毯，白白的还挺好看的，放在地上，然后呢里面有一个传感器， 嗯， 就是当你踩一下才会显示时间， 嗯 啊，所以说你设置的这个闹钟呢，在一个这个毯子的边角处有一个隐藏的按钮，可以设置闹钟，然后选这个闹铃，嗯，你只有当你的脚踩上去的时候闹钟才会停止。 意思就是说其实你要先运动，然后你要运动完了以后你还要准确的判断，判断完了以后你还可以 运动在哪， 就你要先起来呀， 对啊，对对对对对， 对吧， 嗯， 你要去按它嘛，嗯，就整个 不用按不用按，它其实就是解决你从床上坐起来到站起来这个过程， 对， 因为有很多人冬天 不是要脚踩它吗， 对啊 对吗， 就站起来，嗯，站起来就算运动了呀 对于起床的人来说挪动就是运动好吗，只要 站起来， 只要你在呼吸就是一种运动， 就是别人的生命都在于运动， 除了心跳和呼吸能这种基本上不需要你有意识去做的事情之外，嗯，都叫运动 啊，就是别人的生命都在于运动，你老的生命在于静止，对就是躺着才行，我不想， 我觉得你说这句话应该是扎到了某个人的心， 谁呀， 猫说节目都快结束了一个红绿灯都还没有过去我在10点有一个例会， 哇哇哇，那可能真的会有点着急哦加油。 然后强子说听到片花觉得说的真的不错，年轻的声音就是982，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因为这里有吴珊珊，嗯，他还把你的山字打错了，打成了王字旁的山，但没有关系，我珊珊的这个山是女字旁的山，是真的姗姗来迟的那个山， 刚才是 他说声音是真的甜呐，啊，不看人听声音觉得就像一个小孩子的声音，童真无邪， 看了人呢， 嗯， 我就想问你看了人怎么样了呢啊， 黑小青年， 什么意思， 嗯，黑小青年给我们发了南京市最近的天气，你是在炫耀对不对，南京今天是12度，明天13度，后天15度，周四12度，周五15度，这不是很适宜的天气吗， 挺好的天气，今天北京应该是-1-2度到7-8度的样子， 嗯， 差不多， 嗯，太冷了最近 太过分了， 清风啊，我觉得他的意思就是说根本不用那么复杂的闹钟，直接 一 盆冷水， 关键是谁站起来接冷水呢我需要设置一个自动倒冷水的机器吗，那还不如弄一个那个自动让我站起来的闹钟，对吧， OK， 一首歌曲送给大家 Girl Nation。 Just like 今天放的歌好少女的感觉啊。都是 Go Nation 的歌， 哎，对 ，Go Nation。 刚才看到了，在花椒直播有一个新朋友叫做聪儿，关注了主播，谢谢聪儿， 谢谢。 而且我们今天的节目其实很快就要结束了，所以说如果今天聊得挺开心的新朋友呢，大家还没有点击关注的，千万记得点击关注啦。在花椒直播点击这个活力982，千万记得关注房间，因为每次直播的时候呢，他就会给你发推送，就不用。 金刚请假，金刚说明天就没有时间看你们的直播了，因为要在山上干活，晚上有时间，没关系。晚上也可以关注活力982，对呀、啊嗯， 好吧， 在山上干活， 辛苦了，辛苦了，注意防寒保暖。 嘿，小青年说也冷啊，我这里是湿冷，十多度还冷吗？在南京，他说不过还没有到穿棉袄的时候。 南京其实的确是有点湿冷的风格， 还挺冷的， 对吧？但是跟你们贵州比，可能就还是没法比。怎么一声冷？冷，你现在好可怕、啊。 我跟你说，你如果让我想象这世界上最冷的地方，我家。我在贵阳的家真的是每一次就是我要开就是我冬天回家的时候，然后我要打开家门的时候，我就先哆嗦一下，感受一下外面温暖的感觉，然后回到家里，家里更冷。 然后到了家里，觉得待一段时间就得出去暖和暖和。 然后柿子大掌柜说，光和你们聊天都忘记关注了， 哎呀， 一定要记得点击关注。 谢谢关注啊、 我和珊珊刚刚在商量说节目的最后干点啥呢？最后我们决定给大家就读一篇文章好了，读一篇文章的节选。这是我们就播音系的人在大一的时候一定要全文播送的一篇文章，叫《第一场雪》。 用刚才排练的时候欢迎柿子大掌柜的掌声，欢迎水水朗诵《第一场雪》。 然后，但是 我节奏乱。 但是我现在特别，就是我现在还有点怵吧？ 为什么呢？ 就是 你需要抒情的电乐吗？ 哦，不用吧，用吧，用吧，用吧， 好，你去找找别的主持人的电乐。 我就先读着吧。前天气象台发布了西伯利亚来的寒流即将南下的消息，昨天强大的冷空气就侵入了胶东半岛，前些天还暖和的如同阳春三月，昨天清早天气骤然变冷，空中满布着千色的乌云，中午凛冽的寒风刮起来了，呼呼地刮了整整一个下午，黄昏时分风停了，就下起雪来，这是入冬以来的第一场雪。开始下雪时还伴着小雨，不久就只见鹅毛般的雪花从彤云密布的天空上飘落下来，地上一会儿就白了。冬天的山村到了夜里格外寂静，只听见雪花簌簌地不断下落，偶尔咯吱一声响，树木的枯枝被积雪压断了。大雪整整下了一夜，早晨天放晴了，太阳出来了，推开门一看，嚯，好大的雪啊，山川树木房屋全都罩在一层厚厚的雪里，万里江山变成了粉妆玉砌的世界，落光叶子的柳树上挂满了毛茸茸亮晶晶的银条，冬夏常青的松树和柏树堆满了蓬松松沉甸甸的雪球，一阵风吹来，树叶轻轻地摇晃，银条和雪球簌簌地落下来，玉屑似的雪沫随风飘扬，映着清晨的阳光，显出一道道五光十色的彩虹。大街上的积雪有一尺多深，脚踩上去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一群群孩子在雪地里堆雪人扔雪球。来，你接着下面读。 为什么是我呀？歪歪咪歪咪歪咪，音乐手自己歪咪哪儿 说？ 一定要 跟着这个感觉走啊！ 俗话说，瑞雪兆丰年，这并不是迷信，有着充分的科学根据。寒冬大雪可以冻死一部分越冬的害虫，雪水渗进土层深处，又能供应支离破碎庄稼生长的需要。这 这场大雪十分及时，一定会给明年的小麦带来丰收。有经验的老农老虫，有经验的狮子大掌柜，有经验的金刚，有经验的老农把雪比作是麦子的棉被，冬天棉被盖得越厚，春天麦子就长得越好。所以又有这样一句谚语，冬天麦盖三层被，来年枕着馒头睡。我想这就是人们为什么把及时的大雪称为瑞雪的道理吧。哇，好温暖的一篇文章呢， 是不是？就是这个，而且这篇文章其实很难读，就因为它的层次感很强，然后 是的， 你要一点一点一点一点的来读。 我看到柿子大掌柜说，水水这篇文章念的我要哭了，太感人了，也不知道是什么故事，还是下雪的，就是下雪的故事。我觉得哈，就是听我读完可能就不哭了。好点了没呀、啊、这会儿。 还是珊珊，感谢珊珊，这背景音乐跳得太好了，听了珊珊的感觉我就要去看新闻了。 怎么着，我的声音很像在新闻的声音吗？ 就是有主播的感觉吧。 啊，明白了。 那我们今天和大家聊的是冬天这样的一个话题啊，不知道大家现在觉得冬天有没有来呢？我们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个冬天能够做好保暖的措施，既美